声好嗓，魅力开唱。北京时间的18:05，各位好，这里是每天下午18点和您相约在北京青年广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静瑜。 大家好，我是杨帅。 一开始呢，是为了打开我们的福利酒吧正在直播的直播间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非常的精彩，因为有我们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的上榜选手，同样也有他的好朋友来一起做客了。我们先掌声欢迎一下音乐爱好者季嘉诚，还有他的好朋友之遥，欢迎你们两位，欢迎。 谢谢谢谢。 哎，先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吧。 我先大家好，我是来自首经贸的现读大三的学生季嘉诚。 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大四的学生孙志尧。 哎呦，两个人都好官方啊，觉得这样听的话听不出来什么东西，对不对？ 对。 那两个人互相介绍一下对方吧，来志尧介绍一下嘉诚吧。 这位是 首都经济贸易大三的学生，不想听这个。 樊家村小区的约翰梅尔。 哦，樊家村约翰梅尔啊，哎，这苗头给的很高哈。那看了你有压力了，季晨，怎么样介绍一下之遥？ 那我这个怎么说？丰台地区第一小打击乐手。 丰台地区，丰台地区第一小打击乐手。 好吧，大四学会计的。加一些限制条件， 对对对， 可以稍微离话筒近一点 啊， 是 的， 对，让我突然想到了前一段时间双十一剁手结束的时候，淘宝给每个人出了一个成绩单，就会写你是什么双井街道剁手王啊，然后什么， 我是交道口神雕侠侣，什么鬼， 这么厉害啊，今天名号叫的这么响啊，当然两位呢也都是热爱音乐的好朋友，一起来做客挑战新歌声，来分享他们的音乐故事以及他们的原创歌曲。那一开始呢，还是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在北京地区的朋友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 是的，大家可以打开唱吧，找到右下角的发现，点击直播板块，就可以看到每天都在热门上的活力982的直播间了。 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当中啊，一开始人数就冲的老高，哎，你们两个很有人气啊，像我们的老朋友哈，清新 boy 还有何日君再来都已经来到直播间当中了，给我们分享了这一次直播，要感谢微微一笑很释然以及关注了主播，他们都在说哇，现在的大学生真了不起哈，一上来就是什么约翰梅尔啊，打击这么厉害， 都是才子。 是，那既然名号已经吹出去了，咱们就必须得露一手给大家看看了哈。两位今天呢其实也是精心准备，有带着自己的乐器来到现场，我们可能需要简单的一些调试，那一起进入今天的先声夺人，来听听看两位带来的音乐。 我是想唱歌给我把我唱给你听，我把我唱给你，我只想唱这首歌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不用转身，不用蒙面，声音的魅力用电波呈现。 这里是 FM982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 欢迎您回到挑战新歌声，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来自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两位学生季嘉诚和之遥哈，两位现在已经在我们的表演区就位了，那先跟我们介绍一下你们各自拿的都是什么乐器吧。嘉诚拿的这个是吉他，很好认哈。哎，那之遥呢，你这个东西看起来， 你做的是什么？ 对对，看起来还蛮好玩的。 我做的是香鼓。 香鼓啊， 对对对， 哎，我们经常就是，你有没有去丽江啊，就是云南那边玩的时候， 就是那种 清吧，他们就会，对，他们有敲这个什么，哦，我的小宝贝， 什么鬼， 是当然不一样不一样啊， 对， 就是学打击乐的。两位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是嘉诚的原创作品，对不对？ 对， 可以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歌啊， 歌曲的名字的， 歌曲名字就叫做原创歌曲。 对，我今天看到的时候愣了一下，我说这是你的原创歌曲叫什么？原创歌曲，原创歌曲叫什么？ 原创歌曲 就是四个字。哎，怎么想的？实在想不出来名字了吗？ 这不是，这是因为就是说啊，首先啊，这个有点致敬了李荣浩一首歌叫《流行歌曲》 啊。对， 就是啊，好像就是恩爱，就是讲男女之间的爱情故事，就容易成为流行歌曲。原创歌曲为什么？就是因为大部分人是为了表达态度或者是一种啊什么心理的想法，所以大家会写这种原创的东西。所以这个原创歌曲不仅仅代表的是它原创歌曲，而且它有一些我想表达的态度和就是我的这个想法在里面，所以才叫这么一个名字。而且最有意思的是，就是因为这个名儿，这个名儿啊， 在百度云和 QQ 音乐上面不会有同样的歌。 哎，搜出来就只有季嘉诚三个字。 是因为现在搜出来什么都没有， 还没挂上去是吗？ 没错。 来，全网首听哈，就在挑战新歌声，我们也给自己挂一个很响的名号，全网首听，准备好你们就可以开始了。 好，我们简单试一下。 嗯，这是来自季嘉诚的原创歌曲。好，准备好，我们直接开始。这是来自季嘉诚的原创歌曲，原创歌曲。我觉得这个时候需要一杯酒，稍这样来烘托一下气氛哈。非常感谢两位给我们带来的精彩演绎。那接下来进入我们的魔音秀，邀请季晨和佳瑶智瑶来回来跟我们聊一聊他们的音乐故事。除了好 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九八二。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辛苦嘉晨，也辛苦之遥哈，你们两个的名字我经常容易念混，不好意思，刚刚念错了。带来的这一首原创歌曲，刚刚听到乐器的声音，确实哎，非常的匹配。你们两个应该私下有合过，就也练过，对，感觉很默契。但是美中不足的一点点哈，就是这个嘉晨的这声音略有一点小，所以可能歌词的部分我们听得不是很清楚。 是。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能不能帮我们仔细的解读一下这首歌曲？刚刚也讲了，要传递我的一些概念进去。 就是首先他前面讲就是这歌编的比较动感一点，然后就是想挑拨一些就是哎不一样的感觉，然后就是大概这种感觉就是想说这个我跟每个人都不一样，我是我，然后传达这么一种感觉。这个歌词大概就是讲的是星期六，前面就讲了星期六的午后一个人宅在家里，就是大家都会周末才宅在家里嘛，就是都会， 我们都周末出去玩 就是对，就是有些就是他有点不得志的感觉。对对对， 周末我们也是宅在家里的， 对对对，周末 看剧， 对， 没有过这样的生活。 是的是的，然后就是会有一些空虚，有一点点空虚，就会想说我是不是跟别人不一样啊？星期六的午后一个人宅在家里， 为什么没有人约我？ 对，然后就会说没到最后的电影别乱猜它的结局，就是说我不甘心就这样 对， 天天 我在家里 慌，对，我就是还是想哎有这么一个想法，虽然不一定能实现嘛，但是就是有这么一个想法，好像哎没到最后的电影还先别定下他的结局。 是，说不定我刚点了一份外卖，然后就有朋友约我出去吃饭，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对不对？外卖是扔掉呢还是扔掉呢？扔掉吧，出去跟朋友一起聚会啊。 是是，但是然后接下来就是讲了这个雪碧和可乐兑在一起，也没什么错，原创是自己的生活，我讨厌临摹，就是说一方面是为了押韵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一方面为了押韵， 主要是为了押韵， 为了押韵，好吧，主要是为了押韵，没有，主要是想说雪碧兑可乐。你尝过？ 挺好喝的。 对对， 而且你没有尝过雪碧泡米饭吗？ 你尝过吗？ 我很喜欢。 黑暗料理。 没有什么错，就是原创嘛。 对，没有什么错。所以对，所以原创就是就是讨厌临摹，就是不要，就我这首歌基本上不是基本上嘛，就是没有说为了模仿谁而去写，是完全基本上是独立的，当然有吉他的这个吉他的演奏技巧上有些点，然后就是大概是那临摹，然后没什么不妥，不想太做作，没什么不妥，是因为就是我就是 很 real。 对，就不想说非得要我大家都喜欢这一类的音乐，所以我也要做一这一类的，不一定，对，所以就是这样。 哎，但还好哎，你的音乐没有听起来感觉很特立独行的感觉，就是还蛮，就是大家听起来很好接受的一种状态。 是是，就是他，我尽量把他写的，就是和声上面，从技术层面说啊，和声上面没有特别的。 想到技术层面了，忍不住想要掏个小笔记本出来。 就是和声，对，和声上面没有太复杂，但是呢，又有一点点让你感觉有一点点葛。就是有一种 这都是知识点啊，朋友们。 就是前面的吉他 riff 也还我觉得挺好听的，好吧？ 我觉得挺好听的。 你觉得呢？ 我觉得就是架子不是这鼓和那个吉他的配合， 你不应该觉得我觉得挺好听的吗？ 我觉得不行。 然后第一次听到这种配合，觉得还蛮新奇的。 是因为今天其实有带一个箱鼓过来哈，一开始我们还有担心说，哎呀，因为大家有看到吗？我们虽然说自己号称音乐小酒馆，但这个设备确实，特别是空间有限，但是两位呈现出来的效果还真的挺让我们惊艳的哈。带来的第一首原创歌曲，在我们的活力酒吧正在直播的直播间当中，刚刚在你们两位表演的过程当中，刚刚有很多朋友都给我们送来了小礼物哈，非常感谢微微一笑很释然以及何日君再来，还有给你们送一个 rock 的这个小礼物过来， 谢谢。 然后有星星 boy 他说，弹吉他的少年一般都很帅哈，所以今天这个有达到你的分值线以上吗？以及弹吉他的男生通常在学校当中也会很受欢迎啊，想问一下之遥，继承在学校里受欢迎吗？ 他 很受欢迎吧。 喊了半天，我是说实话呢，还是 说实话呢？ 都是实话。 那在学校当中哈，刚刚也有介绍一下，其实自己本专业都不是学音乐的， 是的。 像季晨是学信息系统与信息管理专业，听起来又觉得一头雾水，但其实他自己简单讲就是搞计算机的， 对，修电脑， 是 的。 是，那像智瑶呢，是学 会计专业， 两位其实都算理工男哈， 算， 他算 IT 男， 对 ，IT 男理工男，但是跨行来玩音乐的时候，会感觉说，哎，也别有一番自己的特色在里面，所以两个人是通过音乐结识的，对吗？ 对，是，就是，因为去年每年都会有这个啊中国大学生音乐节的比赛，去年也在我们学校，他就给另外一个同学伴奏，然后之后就是哇，觉得这个小哥还挺酷，他还会会一段 B-box， B-box， 当时对 B-box， 展示一下好吗？ 现场来一段即兴的， 对对对，或者。 就这样吗？ 对不起， 短， 我麦要换一个。 待会儿我换个话筒罩，跟保洁阿姨说一声啊，有点短，但是还真的蛮精彩的。但是他是给别人伴奏的，所以你就起了这个挖掘的心， 挖过来了 。是，那智瑶呢？就是感觉你们俩有没有什么，就是因为促成合作嘛，肯定先决的一个条件是彼此欣赏。你觉得他的音乐怎么样？客观的评价。 客观的评价。还是刚才捧场王的那个经典台词，挺好听的， 挺好听的 ，那只能说到这个层面了。 真的还 OK， 就是 OK， 还 OK。 哎，那这样你自己做原创吗？ 我不做原创，没有这个天赋。对对对。 但现在两个人也有一部分，就是说是在有自己组乐队，也有在做一些小型的 live 演出，对吗？ 对，是的。 可以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比如说有定期的，还是说不定期的？以及如果今天通过节目有特别喜欢你的朋友们，可以在哪里找寻到你的音乐身影呢？ 其实一般情况下演的都是还是基于学校，因为其实作为音乐爱好者的话，大家还是水平比较有限嘛，但是就是我们想尝试不断的去努力这个变得更强，所以一般情况下还是更多会在学校演，然后之前有去过南锣鼓巷的六九咖啡啊，或者 去参加一些 live house 的演出， live house 也有演过，这个演的是类似就是日本流行音乐，就是类似 日本流行音乐， 动漫的一些音乐。 你会很喜欢那一类。 对对对对，就是因为我初中的时候特别喜欢日本的动漫，所以后来也很喜欢他们的音乐嘛。然后有一些比较经典的一些动漫，像《秒速五厘米》 的 片尾曲 啊， 对，就是当时我是对，就拿这种歌去参加比赛，然后对。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习吉他的呢？ 学习吉他是从我18岁之后， 18岁， 对，都快接近19岁， 那是不是算有点晚？ 对， 然后是自学的吗？ 对，自学，基本上，当时从网上学的比较多，就是不断的去搜索怎么样去 看一些教学的视频， 对对对，不断的搜索怎么样去，这个提升自己啊，学一些什么技巧啊，看视频，然后来回听，主要是靠听，然后再去。自己模仿，对， 因为音乐嘛，讲求视唱练耳四个部分，但是你自己学到一定部分的时候，我们可能了解到，就是像吉他的这个乐器，可能你上手会很快，特别是很多上了大学的时候，男生会觉得说，我要去学一门让女孩子会崇拜我的技艺， 必备的技能， 对，所以你会发现各个高校门口都有什么吉他速成班之类的， 对，是的， 但是你上手容易，你真的要做精了，甚至说做到大师级别的话，其实是非常 难 的， 非常 难， 是， 对，那后来有找老师吗？ 后来有找老师，然后就是。我比较崇拜的这个我的最喜欢的老师就是也是在北京啊，就是来现在在指弹中国，就是看直播的各位就可以看到了，就是指弹中国，学吉他记得要找指弹中国 啊，这个广告费用 没有，就是 不记得追一下， 就是张东兴老师，东兴老师人特别好，然后特别有耐心，主要是他基本上就是因为我相当于是门外汉嘛，从这野路子就是自己研究，然后东兴老师他就会把这个系统给我重新又捋了一遍，所以我还是受益匪浅，就是也是去年这会儿的时候学了，跟东兴老师，对，跟东兴老师学了半年差不多。 你会发现学任何的技艺的时候，其实都是你先要有一定的实践的基础，然后有一个专业的老师给你做一个理论的梳理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质的飞跃， 对，是， 然后就觉得一切都很不一样了。 是的， 那智瑶呢，什么时候开始对打击乐感兴趣的？ 我大概 如果从小的话，应该是听快板比较感兴趣吧。 小时候听快板， 那我听音乐就早了。 开玩笑， 两个人 我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开始听音乐了。 通常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节目嘉宾哈，我们有一个套路题，就先问一下什么时候开始对音乐感兴趣的呢？你们可以猜一下目前最高的记录在什么时候？就大概什么时候开始？ 应该是在母胎的时候。 啊，那个就是 胎教音乐， 胎教音乐。 那这个你算是创了记录了。之前他们有打过两个月，我就真的惊讶说，两个月你有记忆吗？你怎么知道自己感情？他说就是那个时候老哭闹，但只要妈妈一放音乐，他就会停，然后他就会笑。这也算特别敏感， 这算。其实这种东西都是天生的， 所以这要刚刚说的快板的时候，其实我能理解，就是你对所有带节奏的东西会特别的敏感一些。 对，其实快板也算玩笑话吧，大概在也是在十八九、十九、二十差不多。 到了大学的时候， 对， 提到打击乐，可能大家每次看到就是在舞台上演出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哇，鼓手超帅的，就带着全场的节奏。特别是之前的时候哈，前几年的时候有一部大热的，也是入围了奥斯卡的《 爆裂鼓手》。 对，这部电影真的，你看完了之后，就只要有这种路人，就会被激发起强烈的我要去学架子鼓。但哎，对，像你就是算是已经踏入门内了，就是算半专业人士这样的状态。哎，你会觉得说学这个专业需要具备一些什么样具体的素质吗？ 我觉得我也不能算是完全踏入，就真的踏入这个门吧，就可能人家刚开一个门缝，我刚看了一下，大概就是这样。 好谦虚，两位今天都 没有，是真的。大概必备的素质就是需要努力吧，就算一种天赋。 努力， 就 是、那我想知道，就是因为任何的一个乐器都是需要日积月累的，长时间的去积累哈，需要大量的练习。你像就是嘉诚这样的就很容易自己抱个琴在家里弹就可以了，但像你这样的长期下来会扰民吧，或者室友会意见很大啊什么之类的。 一般不在就是有周围有人，就家人或者在朋友的面前练了，一般会去鼓房练习室这种。 就是 去 还要单独再花一些钱去 找老师再学， 就是不能随时想练的时候就拿出来练。 对，因为毕竟还是比较占地儿了。 对， 是。那嘉诚哈，今年22岁，但是呢也算是参加过很多比赛啊，久经沙场了，可以简单给我们介绍几个吗？ 确实久经沙场了，但不一定打了几次胜仗。这个主要是因为还是从小就喜欢唱歌，虽然唱的不好，但是就是一直挺喜欢的。然后就是所以在学生生涯中，每一次的这个唱歌比赛、歌唱比赛都有尝试这个叫什么呀？ 参与 啊、然后想出个风头。然后之后我在这个学吉他之后，我就觉得这个边弹琴边唱歌这种形式太酷了，所以之后我就一直就是到现在为止都是持续着不断的这个维持这种形式，然后就不甘去直接站着唱歌，而是当然虽然就是这只是形式上的不同，但是就是我就觉得这种形式比较酷，而且这个比较潇洒。 对，就是下面如果有更多女孩子的话，会弹得更起劲一些。 对，他会，因为他就是伴奏，他不会变。他多少就是只要他做出来，他就是这样了。但是如果吉他的话，像 随性， 对， 现场 随着当时的心情， 对，乐器 懒着弹，我也可以打击弦。 对，乐器会有一些就是当时的心，对情绪，而且会有一些更多像更深的，会有一些即兴。他会更加能表现这个当时这个表演者想表达的这个感觉是。 对，之前我们节目嘉宾来过一位，他也是自己做弹唱的，然后他在告诉我一点，就是我后来才知道，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边弹边唱，有些人只能弹，有些人只能唱，但是能边弹边唱的，说明你自己身体当中对音乐的那个协调机制会好一些。因为他的爸爸是一个职业的吉他手，但是他的爸爸不能唱，就他爸爸单独唱也是好听的，但是不能够弹唱。所以当他自己能弹唱的时候，爸爸很嫉妒，凭什么你唱的可以。他就说因为自己的爸爸是吉他手，妈妈是歌手，所以说两个结合起来之后自己就可以弹唱了。 是， 所以要感谢老天爷给你的这个天赋哈。 是，这个我觉得也跟有一部分可能是就是这个 练习， 对，练多练习，然后多听，因为我基本上就是一直在听，就是 听。我们知道国内外有很多的这种创作才子都很喜欢边弹吉他边唱，那有没有几位你比较喜欢的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基本上听歌，就是如果我100%来比例的话，我有80%都是听这些弹琴唱歌的这个艺术家们。然后比如说 像就是刚才 有喊到、 这 范家村张迈尔， 张迈尔，张迈尔就是这是很多这个大家就是基本上弹吉他的这个弹琴唱歌的很多人的男神嘛， 嗯，大才子， 对，大才子。然后像最近近三年比较也是鬼才这个 Ed Sheeran 小鲜肉， 对，就是来自英国， 说一首就热单，说一首就热单。 然后就是他们这些人对这个音乐对吉他的这个概念，他会比较有自己的想法， 是 他不会基于说之前别人是怎么弹，而是他会就是把自己，就是他弹出来的东西都是完全独立各自的，就全是有他，这一听就是哦，原来是张迈尔这个吉他演奏技巧， 对，横在很多哈。大家现在听到的音乐就是来自今天季嘉诚给我们的推荐，张迈尔的 So Such Thing。来自张迈尔，这也是今天哈嘉诚很喜欢的一位歌手哈。刚刚两个人开玩笑也是叫樊家村小张迈尔，也算是一个努力的方向。但是听得多了之后，就会慢慢风格也会朝他这个方向去迈进一些。那除了张迈尔，今天还有推荐给我们其他的歌手吗？ 刚才提到 Ed Sheeran。还有一位这个之前因为我有听这个日本的这个音乐也听一些， 嗯， 然后就有一位也是特别酷的叫米亚 V， 就是石原贵雅，他有一个独特的技巧，就是他对吉他他会有一个叫 slap， 他会把这个 slap， 对 slap 就是拍，就是 拍吉他， 对，就是拍击弦，就是 slap 是击弦，他把它组合起来，如果可以演示的话，待会可以演示，就是 可以演示， 对，就是它是一种特别独特的技，就是弹吉他的一个技巧，就是他能把这东西玩得特别酷特别炫，就是完全不是正常拨弦弹弦勾弦这样特别简单的这个组合，而是他会有一些特别用手指去类似杂琴那种。 哎，说到这儿了，我们就特别想看一下，那接下来就给我们演示一下吧，进入今天有故事的好同学，接下来也是嘉诚唱歌的时间，同样也希望他给我们演示一下刚刚提到的这个非常酷的弹吉他的手法。 与你分开的第365天，文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挑战 下过雨，在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那一条街。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有我们在听。你的故事由我们在听，非常感谢何日君再来继续守候在活力982的直播间当中，我们也是正在唱吧直播哈。各位朋友呢，如果您现在也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想要观看视频直播，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982魔力工厂，也就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同步收看今天的节目了。他说哎呀特别好，这个节目给年轻人提供了很多的机会哈， 是 我们也是提供给所有爱音乐喜欢音乐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展示自己。今天呢嘉诚还有智瑶已经在我们的表演区就位了哈。那刚刚有提到自己很喜欢的一个日本的演奏家米亚威，是这么发吗？是吗？ 是的是的 是。那你可以简单的跟我们先演示一下，你觉得那种特别酷的弹琴的手法。 就是他会，就是如果这个拍从这个角度拍的话， 嗯， 就是他会用右手去这样去敲这个，然后 这个敲跟弹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东西呢， 这东西你就看你自己掌握。 对，就是它会不会像，它不是，它不是这样，而它是， 就从视觉感受来说是比较酷的。 对，但是呢，它得组合起来，它组合起来，它就是组合起来。 哇，好难啊！ 就这类似。 哎，我想问一下，你这样琴弦会不会比较容易断啊？ 嗯，不会。完全不影响， 就不影响哈， 不影响，不影响。 哦， 对，但是就是他会有一些特别快的手法，就是对，他就是会把这些勾和 敲组合起来， 听起来还是很舒服的。 我想到就是以前学古筝的时候，老师会教你勾拖抹拖，勾拖抹拖，然后你要做的特别快的时候，就手完全看不清楚。 对，就是一些特别酷的 riff 或者，就这种啊。 哦。听感也不错哈， 对，就是它会听起来跟正常弹吉他不太一样。 嗯，哎，但是知瑶今天手里这两个东西我特别好奇，诺兰打滚不都直接用手吗？你这两个东西是什么？ 荧光棒。 这个是鼓刷，就是用在因为打鼓嘛，架子鼓的话用的是鼓棒，就是它的头是比较尖的。如果打这种这打击乐，其他的，比如说有的是皮面的，它可能就会。把它就是加快它的损耗，或者会打破它，所以用这种刷子会稍微 保护 一点，对对， 音色也会， 对，音色也会就会有一点区别，对， 嗯， 然后沙沙的会有一个铺垫在底下。 对，那因为今天是来给嘉诚做伴奏哈，可能限于他歌曲的一些原因，也没有办法完全的展示出来你的技能。现在给你半分钟的时间，你觉得最难的一段你打出来，来震撼一下我们好不好？ 最难的 一段， 对，或者说你觉得 很难了？ 对，动次打次就很难， 动次打次就很难， 哪有这样自己坑朋友的？ 还是别好好的哈，严肃认真啊，严肃认真， 不好意思， 主要是展示他吧，对、 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要交给嘉诚，要带来自己第二首原创作品。这首作品的名字我很喜欢，我不管了。然后女孩跟男孩通常有这种状况，我不管了，你爱怎么样怎么样吧。那接下来简单的调试之后，要给我们带来的就是今天的第二首原创作品。在这首歌曲演唱和表演完毕结束之后呢，我们也想听听季嘉诚创作这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准备好，我们就可以开始了。 这个温度会比较热，所以它琴弦的张力会有些。 是，这镜头可以切到我们杨帅，真的，你就看到我们两个脸上的这个汗。因为我们视频直播哈，所以现场的这个灯光打的一直都还是一个比较亮的状态。 是的， 在这么热的状况下，依然坚持给大家带来好音乐。特别是嘉诚，今天你里里外外穿了有三层吧，心疼你。来，好。最后一首歌曲原创作品我不管了，来自季嘉诚。 这个世界都针对我，周围的人下一种开始求我的歌，不知世界真管有梦，谁听过前奏就哭了一声。 不能怎么，一起遇上他的也没有个结果，所以我不想了，你早早都醒了，上安心的安静歌的节奏， 喜欢啊，但是今天时间关系呢，我们就最后请嘉贞简单介绍一下这首歌曲吧，我们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这个就是表达一种好像很多人现在同龄人啊，都会很快就会感觉到下雨的时候就会觉得有一丝忧伤，然后怎么听一首歌，然后就听了前奏，哎，我就难受，我就感同身受，就想哭。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应该更正能量一点，所以我就说不管有比如说什么，有些人担心薪水不够多，有些人担心这个考试毕业工作，这些都是一些挑战啊，就是担心这些之后还又有什么新的东西，然后就所以副歌就是告诉结果就是哇我不管了，就是我就是听歌当解脱嘛，就是所以我 不管 了，我也不能怎么就是 我也不能改变什么， 但是就是因为他永远会继续下去，就是只要对就是表达一种比较正，然后比较应该积极的这个更积极一点，当然这是一种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个， 是的 正能量的一首歌曲哈，我不管了，来自今天的原创歌手季嘉诚，也希望大家喜欢他的原创作品，也非常感谢两位做客挑战新歌声，接下来北京青年广播将为您带来的是今晚有戏，我们明天再见喽，拜拜 拜拜。 And don't got a job. She pays the gas with all the change in her car.